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梅日。 今天2022年10月31号万圣节。 正确来讲是万鬼节啦，听日先是万圣节，不过算啦，这些大家不重要。 这是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的 ACG 新闻。我们的跌叔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光顾。咁今个礼拜其实呢好多花边新闻。咁呢就首先讲一啲冇消息先啦。咁富文就係游戏制作人小玉李惠子就喺今年5月就过世啦。呢单嘢发生呢其实就係、前几日 Sega 嘅 Mega Drive Mini 2出咗时候，即係、有玩家话即係开几时喺嗰个制作名单见到就有一句就係、悼念小玉李惠子。咁呢就即刻走去Sega 咁求证，咁Sega 就确认咗呢件事实，而佢嘅同事甚至应该算后辈咧，即系中宇彻都喺佢 Twitter 讲咗呢单嘢啦，系确认咗事实嚟嘅。咁小玉李惠子最佢咧就系、是《梦幻之星二代》嘅人物嘅美术设计，《梦幻之星四》嘅 producer， 亦都系永恒嘅阿鲁加力亚嘅producer， 系由日本少数极少数咧喺嗰个年代啊，即系上世纪啊。嘅女性游戏制作人嚟嘅，甚至我觉得而家一个游戏女性制作人都非常之少。 嗯， 唔计柯南美开发 Game of Play 嚟讲咧，佢可能系日本即系叫嗌得出名嘅老牌游戏制作人，咁佢系少极少数啊。因为我谂唔起第二个女性游戏制作人啊。 嗯 ，producer 系尤其是日本嗰边啦，因为美国嗰边就唔少嘅，但系日本就真系好鬼少啦。 同埋仲系呢个，记住依个系上世纪，梦幻之星四几耐几耐之前，30年前啦，30年前佢已经系游戏制作人啦。 而且佢仲要系佢过世嗰时，其实59岁嘅。 系啊，佢最后一次佢最后嘅就工作就系帮 Nintendo Online 开发移植游戏嘅总监嚟嘅。 嗰、那个年代会参入呢个游戏开发嘅女性，仲要做到有翻，而且仲要做翻有翻咁上下地位嘅，仲要更加少，仲要咁后生去到呢个地位嘅，咁啊更加少啊，所以真系好罕见嘅呢、这个系。 系啊，咁好啦，咁就另一单就系、是音乐家就Ryan Kalajia 就过世，咁我因为佢咧就因为死亡搁浅爆红嘅，因为小丑夫话揾咗佢做音乐， 佢就仲后生啲40岁啫。 咁不过音乐人咧年轻早死嘅，我就唔意外。 咁又好似 咪各种原因啦，我唔讲啦。呢啲原因就因为太多时年轻音乐人就喺30岁挂咗老衬嘅。 嗯， 咁就因为我就唔熟佢，所以我就唔讲啦咁多啦。呢个就咁好啦。讲完啲唔好消息，就讲一啲对某啲人嚟讲唔好消息，但对我嚟讲系一个好个人嘅花边消息。俗通称考哥嘅英姐夏宏。咁咧，之前我讲过啦，就爆咗，就话俾爆咗，佢话佢结咗婚。咁男声优结婚，基本就叫司空见惯啦。好多男声优系结咗婚好多年都唔知啦。重点就系、是、阿孝哥结婚消息出咗之后，佢嗰个电台节目 P.S. 孝宏咧，就突然间就接咗冇字幕先笑，然后铲晒所有同工作人合照嘅相。咁大家就有少就开始怀疑就出咗咩事啦。然后重点就是文春炮继续发功，就爆了话他同 P.S. Gengis 夏宏嗰个放送作家女放送作家拍咗10年拖，秘密拍拖。而呢个秘密拍拖是以结婚为前提嘅，即系话佢系同个女人话我哋将来要结婚，但系而家唔结婚住。咁咧，嗰位女士咧知道咗英整秘密结婚之后，大受打击，再起不能入咗医院。有冇自杀唔知啊，总之就系佢刺激太大咗医院，咁咧就搞到英姐即刻接咗节目，病零零咁样，然后咧就俾文春炮爆大镬，咁呢单嘢就喺日本就烧咗好行，而英姐都发出公开声明，即系嗰啲行货公开声明就道歉，话自己不无责任，搞到咁大镬。咁呢单嘢咧最大嘅问题就系佢同嗱，就虽然话佢不能战队啊，好有衰啲人又叫不能战队就系、是、江本信彦啦、浪川大辅啦。跟住英姐夏宏啦，佢仲有一个嘅，因为其实有几个啦，其实不能止好多点。但系咧，佢又同就系铃木达央，但系咧佢同佢同铃木达央，因为攞佢同铃木达央比，但系唔同嘅。因为咧，英姐夏宏咧系呢位女士咧已经交往咗10年啦，而期间英姐结咗婚，秘密结咗婚，即系话英姐同而家太太结咗婚嘅时候，佢冇同呢位女士分手，即系话佢继续一脚踏两船，呃咗两边都呃，又呃老婆，又呃第三者。咁而家系搞到咩？俾人踢爆咗结咗婚，个第三者先知道自己本来系第一者变第三者，无啦啦呢单嘢几坚嘅。仲有补充资料就系、是、嗱，传闻咋？咁呢位女士咧，本来就系英姐嘅 fans 嚟嘅，就因为同英姐交往咧，就英姐就介绍咗佢入去做佢嗰个节目里面嘅放送作家，即系唔系话个女士黑英姐友，而系英姐用佢自己嘅特权安排佢工作俾呢位女士做，咁咧。 网上烧咧，烧得就好奇怪嘅，就同样系不伦。铃木达央就换咗佢啦，赶咗走啦。樱野就唉，啲星啲角色冇罪噶嘛，唔好换啦。咁佢有事啫，角色冇事，冇唔关角色事噶嘛，换咗佢，角色好惨噶嘛。咁咧就俾人笑到，就啲人就喺度耻笑就话：哇，我心情咁都得噶啦。嗱，依单我话依单嘢咧，我个人啊，虽然港人渣程度嚟讲咧，佢系比之前嗰几单嘢仲要离谱嘅，因为咧江本顺彦、铃木达央纯粹就叫咩食 fans， 同埋就咩，我都话咗我有老婆噶啦，咁你自己走上嚟，咁冇都冇计噶。男人管唔住下半身又唔系佢唔系第一个。嗱，唔系话啱唔啱问题啊，纯粹系呢个系我纯粹描述现象啊，啱唔啱唔关事，反正我冇资格讲。但系咧，英姐就你喺结婚之前。假设啦，唔知道有冇结婚十年啦，就系、是、你同条女交往，跟住你就结咗婚，你又唔同，你又唔分手，谂住一路拖落去，谂住拖几耐啊，孝哥，拖唔到落去嘅、哦，好啦，而家拖唔到出去搞咗事啦，咪濑咗嘢咯。嗱，呢个就系我，呢、这个就系我自己，即系搞就搞咁大镬。但系樱井嘅好处就系、是，一佢唔系偶像派，佢上咗岸好多年啦，佢大捻把角色接，随便噏一堆即系经典角色，你换唔到佢嘅，亦都冇可能换晒，一换晒嘅话咧。好多动画公司死都唔得掂，而最重要就系樱井太太唔系 Lisa， 呢个系好重要问，好重要关键嚟嘅。点解当初讲真，当初达央点解咁大镬啫？佢老婆 Lisa 啫嘛，佢老婆唔系 Lisa， 我咪嘈两嘈冇事啦。男艺人食女 fans 又唔系咩新鲜事，但系因为你老婆 Lisa 红过你嘅，咁啲人咪嘈冤巴闭咯。但系唔红过你，即系最简单就是、我最中意用嘅例子就系、是。道边谦啲风流史，哇一大笔做，点解冇事啫？因为佢道边谦啊嘛。东出昌大点解佢有事啫？因为佢老婆系道边幸啊嘛。大家吹佢老豆唔将，即系道边昌啊，道边幸嘅老豆道边谦，而道边幸本身又好红，咁大家咪发泄喺东出昌大身上面咯。即系道步健咁样，道步健点解濑咁大嘢啫？好大佬，你由佢老婆做道步希啊嘛，系噶。即系呢样嘢，我以前我讲呢度，因为桃色丑闻都讲过就系、是，你出去滚。伤诶，俾人爆大镬，伤害嘅情，伤害嘅程度睇一睇你单嘢认错认得几快，最好就一爆出嚟即刻认错，认死狗，然后自缩一段时间，好似香川照之咁样避咗一轮风头。第二就系、是、你嘅另一半有几红，如果另一半系冇人识或者系啲半红不黑嘅新人嘅话 ，OK 冇问题，大家唔会怪依赖。如果你老婆你同另一半好啊红嘅话，咁你就大镬啦。即系我用一个例子就系、是。梗系星野源出去滚嘅话咧，星野源几条命都唔够死啊！就咁样啫嘛，呢、这个就系、是，所以呢单嘢其实炒出嚟就好多人就喺度炒虾擦蟹，但系我判断就系、是、好应该一年半载之后冇事，分分钟阿香川照之未复出佢，阿英姐已经复活啦。 嗯，我好简单嘅啫，即系艺人嘅私德同埋私人生活同我无关，我连睇八卦嘅兴趣都唔系好大，老老实实。 但 系 呢单嘢 只要唔影响佢嘅演出，当然啦，咁样而家咁嘅情况咧，就肯定会影响嗰啲 job 啦，就系新嘅 job 啦，旧嘅都未必有反应，但系新嘅 job 应该暂时会冇乜噶啦。 冇可能有事嘅呢啲，唔系系唔会有太大影响咯。以效哥个 level， 而再多一重嘅就系、是。男声音我 fucking 惊讶啦， 咁讲唔系嗱，咁嗱另一单就之前好多年好耐之前讲嘅白原实理嗰单嘢，咁白原实理就唔多 job 噶啦，佢唱歌又唔系特别，唱歌嗰时佢工作已经系少 job 噶啦，咁佢影响都唔大，我觉得唔，然后就系嗰句艺能界里面依咁嘅事。 我唯一会攞出嚟讲就系、是，好耐之前都变成个咪咪噶啦。阿孝哥喺某个节目入边爆一句话，唔好将呢个声优同角色连埋一齐啊嘛。 通称孝哥即 PC 嘛。 吓、啊，咁而家咧就即系人将佢改图，将个句嘢改一少少，唔好将你老婆同交往对象混为一谈。 孝哥，总之呢单嘢就祝佢好啊，祝佢孝哥好运啦。反正我个唔需要担心孝哥嘅。好啦，咁咧另一单就大镬好多啦。英知名音乐制作人 啊，田中秀啊， 佢系西非礼型衰咩咧？因为佢就系妹所谓歪失秩序，系应该因为佢冇讲系 强制猥亵未遂即是非礼， 未遂即系非礼即系捉到咁妙， 未成功咯，好简单啫， 未成功又唔系非礼啦， 吓 咩非礼我喂唔同喎，非礼未成功系唔算非礼喎，强奸唔成功之前就真系唔得，但系非礼未成功，你只能够话喂，今日手摆喺个屁股隔篱一cm 位置，我唔算非礼喎，不算啦，依唔讨论啦。 其实老老实实都同啱啱一样情况，其实大家咧唔系真系好 fucking care 佢个人私德如何嘅，即系可能会你会觉得哦，原来个人都系会咁样做啲咁嘅嘢嘅咁咯，咁但系其实大家比较 care 嘅就系，咁佢啲歌咪会下架咯， 系啊， 即系因为 咁佢多噶嗱，牛大啦、蔡马伦啦、黑执事啦 ，working 佢好乸多噶佢，佢真客家其实就好乸大，又系嗰句，如果佢真系咁坚持地要将佢所有个强制下架嘅话咧，又系会好捻大镬噶。 不过问题就系、比较麻烦嘅就系同啱啱嗰啲出轨有啲唔同，因为考哥佢所谓出轨，其实你要告佢重婚都有啲困难嘅，要告佢欺诈就有机会唔大。 私人私德问题啫嘛。 有可能个个可能性唔系好高，咁但系呢次。就是斷正刑事罪嚟嘅，雖然係未遂，未遂就會輕少少，但係都係刑事罪嚟嘅。即係以日本嘅潛規則嚟講，都唔算潛啦。咁啊，基本上你刑事罪嘅話咧，都幾都係好有可能會抽起罪。咁其實最慘嘅就係啲買咗高嘅人。喂，大佬，我真金白銀買嘅喎，我買嗰時冇佢冇保證書話我聽，條友仔唔會即係相關人士唔會犯刑事罪，所以下架。 嗱，下架咧，其實日本特別多嘅。因为欧美我所知道咧，艺人出奶咗嘢咧，坐监咧，佢嘅作品通常都仍然会睇到嘅。但日本咧，首先就系有一段时间，私人咧 check in Asuka 咧，咪下晒架咯，因为 Asuka 食对草嘛，拍嘢嘛。日本一啲咁嘢咧，佢音乐一定下架嘅，就几头痕。所以而家咧喺日本啲串流平台咧，你好难揾得翻旧嘅私人呢嘅音乐。虽然我觉得比较难揾原因就系 check in Asuka 佢最红嗰年代嘅音唱片公司，去 Polling Canon 咧。佢系后屘系离开咗 Polycanon 自己出，即系去自己独立搞嘅。咁都离开咗咯，咁咁 Polycanon 我梗唔将啲歌上架噶啦。点我做咩歌上架又俾钱赚啊？同埋佢都唔齐嘅。有啲歌唔上架，其实就原因就系咩啊？按咗乜 ？Check Out Asuka 嘅经典，即系 Gibbons 嗰度短片动画做嘅 MV 嗰首歌。因为 Gibbons 个版权喺 Gibbons 度，所以呢首歌其实几难揾嘅。请买 CD， 呢边都系咯。虽然啦，理论上佢下架只系停止发售啫，但系如果你用串流去听嘅话，你就听唔到咯。即系如果你系嗰啲download 听嘅，应该系下架，只不过系影响你买唔到新买买唔到啫。你已经买咗，应该可以继续下载嘅。即系以我认知啊，我唔系肯定噶。 所以咧，如果一某个艺人咧就某个艺人濑咗嘢嘅话，请唔该扫晒佢所有 CD 实体。 唔一定实体嘅，你最少如果你 download 歌嘅，咁你咪要 download 咗落嚟先咯。即系下架你就买唔到咯，会变成即系咁样。 我唔系咁好啲嘅，因为我本身啲基本上我要歌我都系买嘅。 咁但系而家兴串流听歌啊嘛，你 Spotify 嗰啲系你下一架就冇咗噶啦嘛，即系咁样咯。 Apple Music 比較好啲嘅，你佢唔會自己手動鏟你，除非唔俾錢。 所以都係延續翻啱啱講咯。其實呢啲演藝員啊嗰啲人嘅私德，製作人嘅私德，其實我真係唔係好 fucking care 咯。好啦， 但搞動畫其他嘢你咁氣就投，所以佢又所有佢所以佢同人一道歉就話咩？我俾好多人麻煩啊嘛。 好啦，咁我哋去到啲漫畫家之時，但係變咗作品啦。 首先就係、算係萬眾期待，打個 question mark 嘅。方川宏的新的 不算新了好多年了 算都不新作了出了七本漫画的因为双语刊的他新书是双语刊的就百姓贵族追于动画化了详情未知啊总之就是公布了动画化那是要三十分钟定是他拨定是五分钟动画不知但以牛妈在及七年来累积的分量的话基本上要拍一季十三话是没问题的他绝对够力他甚至我觉得他要多力他还得。 即系套嘢，我记得系当年系2008年底去日本嗰阵买佢单行本，仲要系第一册买唔到，我去到嗰阵时已经买第二册啦。即系其实系好似出咗，好似几日就已经卖断咗第一册啦。 系啊，超受欢迎噶。 系啊，都好多年噶啦，佢累积咗咁多年，绝对够你话，而且仲要有需要嘅话。即係有需要啊！你話我媽再講多幾個故事出嚟咪得咯？即係佢應該大把把故事講嘅真 係。啊！佢話齋，雖然我屋企唔養牛啫，我仲有大把力攤咯。 咁啊，佢因為佢後尾佢個芳村嗰、那個 因為因為講就係、是因為芳村老爸年紀大，咁芳村牧農場即係養牛，因為養牛本身接麻煩，所以就將牛賣曬。咁但係咧係仲有種薯仔嘅，即係佢仲有種嘢嘅。因為佢而家嘅芳村農場啊，即係補充一啲唔重要資料，學佢話齋就係、是、雖然冇賣牛，但係依然係有生產薯仔嘅芳村農場嘅主力嘅農產品薯仔。 所以佢今次大家就係、是、阿方昌会唔会呢个声优出道啦， 应该唔会嘅。我唔係好大，基本上我可以估到九成超过八成机会呢牛妈嘅配音咪霍露美囉。 即係如果係作者自己声优出道嘅话呢，通常最多係配啲韩国嘅咋嘛。即係如果但係呢套作品入面呢，佢几乎係最主要嗰、那个。三分二都系佢本人讲嘅，咁啊应该要揾翻主要声优噶啦。咁但系佢会唔会真系摄一两个角色出嚟咧？我觉得有机会。 多数牛妈，因为多数系阿朴美，即系始终降年嘅话咧，同埋讲真，阿朴大姐佢依轮佢而家基本上佢都系接舞台剧啊，啲 job 佢动画 job 少咗啦，咁依 job 佢要接用问题。好啦，而家带住忧患消息。近年嚟叫几标青其他人系嘅新嘅作品《家育魔族》，就因为作者身体 不适啊，佢 先点形容佢不适啦，就暂时休刊。 系冇讲明具体系咩事，但系就话身体原因，所以要暂时休刊，预计2023年复刊系冇错。虽然而家咧已经系十月底到最后咋啦，咁啊， 要休两个月先嘛，顶多。 喂。冇人话你睇2023年1月1号发行啫， 咁系 佢有权2023年12月嗰期先出行啫，都仲系冇叫做冇跳票噶，而且仲有权跳票噶嘛， 同 AV 身法一样，呢个有机会再讲。 相对于作品本身，其实我真系担心，因为之前都有讲过嘅，佢当初连咗嗰时已经讲过噶啦，即系阿夏美子佢本身嘅身体都系差噶嘛，其实源于阿伊藤老师佢自己本身。个人经历嚟嘅，咁啊，唔知佢去到咩地步，因为漫画家要因为身体而休息，可以有好多种原因嘅，咁啊，真系唔知佢点，但系佢系嗰啲系体弱，系之前已经知佢系体弱噶啦，咁啊，即系只能讲就系冇消息系好消息，即系你先系千祈唔好突然间弹呢啲消息出嚟咁样啦，啊，跟住就今次系小说啦。其实呢老实讲，我一开始睇啦，我就以为好卵大镬，系嘛？呢个爆抄袭《炎儿》呢个《变态王之于不少》啊，作者阿萧乐总，咁就话佢抄袭，咁我就话以为好大镬，跟住啲人攞翻，首先咧就系佢自己通报嘅，系佢自己通报俾出版社，我篇嘢入边有一段同另一个人嘅好相似。咁啊！但系咁跟住望一望， 屌！我觉得呢种情况咧系接近最少咩叫如有雷同，实属不幸嗰种。 对象咧就系、是、何野玉，即是呢个重启少量电个作者嘅新作啦吓。咁嗰段而佢疑似相似嗰段咧，喂老老实实我睇完之后，我个感觉就系、是、我好似见过，肯定唔系呢两位嘅新作。肯定我见嗰时早过我识呢两条友仔嘅。 因为应咁讲就系呢类咁嘅文碎嘅文字，一段文字有时系睇得太多咧，你无意识先写出嚟嘅会。 即系佢嗰样嘢大概意思就系、是、夕阳西下啦，跟住个天空又好矮好低啦，跟住鲜红色就红到好似人造咁样样。喂，呢啲咁嘅形容咧，其实 恐怖。 我好认真，我真系觉得喺某啲日本六七十年代日本文学好似已经听过噶啦。中译本啊，我已经见过噶啦，真系 话咪行货咯，呢啲叫做 我唔系觉得行货，我觉得系可能佢两个睇咗同一样嘢嘅类似嘅嘢，然后入咗潜意识，佢知嚟佢自己本人都冇发现噶，到佢写嗰阵时咧，写嗰阵时啊喺脑入边个资料库捞嗰阵时，谂到点样要形容个夕阳咧，我谂啊谂到啊呢句好似几好，咁啊攞咗嚟用。 我觉得呢样嘢直情唔叫抄入，即系最简单就系、是。如果你是七十年代的撚屌文青呢，你或多或少會學了少少譯書啊，那些譯書文筆或者古龍的文筆的，因為你看那些大嘛。 超好簡單咋，唔通阿陳某就抄貨文咩？話佢唔可能㗎嘛。雖然佢好撚鍾意啊。 唔係咁講就係、是、你文字方面呢，如果你睇即係睇嗰啲嘢呢，你睇多嘅話呢，你下即係最簡單就係、是、有一段時間九十年代一段時間呢，係你睇有所有中香港文壇呢，有啲所谓叫做村上春树成赖明珠睇嘅，个个啲学过都话多或少会有几个村上春树嗰睇村上春树文风嘅，咁你唔叫佢抄袭嗰样嘢，咁佢嗰种啱啱佢个 style 影响咗好多人啊嘛，唔通你话佢抄袭村上春树咩？ 所以咪话应该真系纯粹就系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即系或者你真系勉强讲，就系大家系有一个共同来源，共同一个好耐之前嘅来源，就系咁样啫。 好啦，跟住一单咧就其实完全唔系动漫相关新闻，但系咧系一单几当年好爆好爆好爆嘅新闻，就一间其实我都好多应该香港人都会去过嘅， 饺子王将一间日本连锁，即系中华料理啦嘅专门店，佢老板喺2013年就俾人枪杀，当时就好大单新闻嘅。好啦，再九年后破案啦，就捉咗条友，就系福冈嘅特定危险指令暴力团工藤会嘅干部，56岁就拉咗啦条友。 特定危险指令暴力团同以香港嘅讲法，即是三合会， 唔同，完全唔同。香港三合会纯粹就叫纯，香港三合会日本就纯叫暴力团，就叫暴力团啫，指认暴力团。特定危险呢四个字咧，基本上话俾你知咧，呢班友咧就人畜，呢班友咧系极度危险嘅，系特别危险嘅， 特别危险啊嘛。咁但系香港冇分噶嘛， 我冇分，所以冇啊。所以呢个系唔同，因为香港一种咧就咩？ 就黑社会。 就咩？如果你话如果咧一般三合会即系嚟话，我曾知道嘅三组嗰班友咧系香港嘅香港黑社会嘅话咧。佢嗰班友就难听嗰阵，以前我所谓嘅大圈帮嗰啲友啦，仲一出嚟就劈友啊、杀人嗰啲嘢嚟嘅。咁最近呢几呢排去呢两年咧，佢喐福冈市咧，喐工藤会又喐得好大动作，系去到直情咩？一定搞乱呢班友，因为呢工藤会喺去到叫做咩？佢令到啲人话福冈点解叫修罗之国啫？工藤会啫嘛，喺间酒吧掟手榴弹啦，喺间咖啡度送火烧啦。经常性卷入一般人，因为日本黑社会你卷入一般人很大镬嘅，所以话你嗱你杀还杀，你唔好搞到一般平民嘅话日本差佬就通常就执咗冇唔多角。但你一搞到一般人嘅话佢一定出佢就好大镬。 即系等于而家香港讲国际大都会，其实都嚟都去，都系都翻啲对象嚟嘅啫嘛。 啊，都系都系你都系佢南亚帮啊呢个劈佢啊嘛。但系一搞到一般人受伤嘅话咧，仲有死亡嘅话日本差佬就一定好大动作。所以今次咧。是叫我认为就叫做工藤会剿灭事件啦，其中一犯嚟嘅，啲工藤会大佬已经判咗死刑噶啦，而家上诉中。 啊，第二个情况就是佢系其实系诉紧个呢个犯罪组织，唔系呢个黑社会啦，我咁叫啦，诉紧黑社会嗰时诉完，咁你梗系捉完佢之后，真系攞去对下 DNA 之类噶啦，即系啲循例做嘢，跟住发现喂唔系。对到同当年个凶杀案现场附近嘅烟头啊，类似咁嘅嘢入边采到嘅 DNA 一样、哦，即系当年采到嘅，咁你采到 DNA 唔代表会揾到人噶嘛，因为你要对个资料库，咁个对嗰阵时对唔到，咁而家就系因为佢捉咗佢落去，咁啊顺便将佢掟 DNA 落去资料库，然后原来对到、哦，咁啊叫做意外地咁啊捉到个最少系落手嗰个啦吓，即系后边嘅人就另一回事，但系佢总之落手嗰个而家捉到啦，咁样咯。 咁就呢单嘢就唔系好关事，但系因为当日饺子王将单嘢炒得好紧要，咁我顺便讲一讲啦。好啦，跟住一日单唔好消息嚟嘅，就阵间之后就韩国版兰桂坊事件，应该而家仲有人记得兰桂坊事件咧，踩死人单嘢。 我绝对记得，因为三十号发生噶嘛单嘢，跟住就已经系全世界都即刻再提翻系兰桂坊，系提到我唔记得系边个外国媒体啊，即系报嗰阵时咧报咗香港出事咁紧，你系叻咗廿几年啦。定系将韩国当咗香港啊？ 因为我兰桂坊事件当时我仲系真系几年前兰桂坊事件， 1993年港英政府嘅事嚟嘅。 93年系咯，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仲系我仲系会走，我仲系会谂，我记得当时我就系以前嗰几日仲谂住话，好唔好落韩国趁去啊？但系呢个同我阿宅风阿宅 style 唔同啊嘛，所以算冇鬼后结果，哇甩咗兰，好险。 基本上大部分香港人有翻咁上下年纪嘅香港人啦，如果你记得呢件事，就最少都要30岁噶啦。咁啊，就都记得呢件事嘅，而件事嘅情况都好相似嘅。咁就我谂，如果有留意嘅，应该都留意噶。我哋唔讲太详细啦。总之就系佢哋成班人系 Halloween 好开心，跟住人逼人，跟住结果就喺条好窄嘅斜路入边，就跟住变成人搭人，同香港兰桂坊事件一模一样嘅。咁啊，都唔知去檢討受害者啊，嗰啲嘢唔搞咁多啦。 咁咧，亦都因為呢件事咧，搞到日本方面就捉得好嚴，因為費事因為驚又出事，所以咧今年 因為呢件事係 Halloween 嘅，係佢唔係正日啦，前一日30号晚啊，咁但係通常前後一日都星期六日啦嘛，因為咁所以就大家都係玩得好開心啦，咁啊結果啊落其身悲，咁咧日本嗰邊咧就因為咁嘅情況咧有見及時啦，你知日本最叻就自足㗎啦，有啲人咧就因為咁而唔去。咁警方都加强咗部署，其实香港警方好似都加强咗部署嘅，咁但系兰桂， 但系兰桂，但系老兰依然系人山人海，好难得地见到老兰人山人海啦，好耐，好 应该咁讲啦，呢几年老懒只要人多少少，啲警察都多得好紧要。其实 因为兰桂坊事件真系对 先唔讲近呢两三年嘅事，自从兰桂坊事件打后咧，都系嘅。其实警方都好紧张，尤其是兰桂坊呢个位 置，老懒一多人就即刻就会样。我系完全冇留意，因为对我而家问题事好奇怪，系好遥远嘅事嘅。 因为兰桂坊系斜路啊，所以特别容易出事。如果你其他地方咧，反而咁你。只要冇搞事嘅话就冇有事，但系兰桂坊系自大本身就有危险噶嘛，咁啊，所以其实我真系唔捻明涉谷嗰啲警察紧张啲乜春嘅，你涉谷咁捻大，你要点样先可以塞爆个涉谷咧？即系就算系疫情之前嘅 Halloween 系好捻多人噶，咁你咪啲车停晒咯，行唔到车咯，就咁大把啫嘛，佢咪喺个十字路口度喺度玩咯，即系讲笑咁讲，日本最大 cosplay 活动系边个啊？每年 Halloween。系涉谷，即系今年咧就变成就系、是、一嚟就系日本其实依然未解即系佢个口罩个建议嘅， 建议就唔系强制嘅，即系 一应该系 day one 就冇强制系啦，但系韩国系一路强制到佢今年终于解啦，咁、佢因为而系解完之后第一个大型活动，所以啲人先特别用得多嚟，咁但系日本系几个条件都冇存在过嘅、但系的确系因为咁。而係甚至比往年嘅 Halloween 理論上往年嘅疫情仲要緊張啲啦，都人多過今次，咁啊純粹就係、是因為差日啫嘛，大家各方面都好緊張，咁就呢、這個，但係要去嘅都依然係會去嘅，即係今年就記得最多都係呢、這個Anya。 成班人 成堆啊啲嘢，又不过嗱，先讲嗰张好卵大堆头嗰个咧，嗰、那个应该唔系涉谷嚟嘅，嗰度应该系歌舞伎町嚟嘅，因为嗰扎系仔嚟嘅。 嗱，系歌舞伎町咧，补充一下啲社会情况就系、是、喺半年前，因为我睇歌舞伎町啲live cam 咧，凌晨两点啊，系凌晨两点啊，歌舞伎町冇人嘅。咁咧，但去到前一个个之几个礼拜，我夜晚即系夜晚瞓夜晚开睇歌舞伎町一点凌晨两点咧。人山人海，我睇见就系、是，呢个先系歌舞伎町。 系啊，即系唔只系对外开关嘅，佢亦都释出个信号，就系、是日本政府或者全世界都唔再将佢当回事啦。咁、所以大家咪人多咗咯。佢唔纯粹系外国游客带动嘅，即系 嗱好啦，跟住一单咧就系成班美漫 fans 系打飞机得，唔系冇咁粗俗啦，系总之佢好开心就系嗱 ，DC 工作麻辣兄弟就借个传媒宣布咗 James Gunn 同 Peter Safran 就。担任佢嘅 DC 工作室阿头，咁咧呢、這个工作室咧就将只眼就除依嗱呢个组合就咩咧？自杀特工队集结，即系新版自杀特工队咧嘅组合嚟嘅，就担任佢哋嘅总监。咁咧 ，James Gunn 就负责创意，咁 Peter Safran 就担任营运，咁咧就直接向个新老细汇报嘅，即系佢而家宣布咗未有实际情况，就系、是、新闻一出，我喺 Facebook 见到成班美漫 fans 打飞机打成天花板都系。嗨到直情好似咧，哇发达啦 ！DC 重回正轨啊，乜乜乜，我心谂拍咗先讲啦，啲嘢都未出，同埋而家 DC 仲立立咁乱，佢嗰度黑亚当，我真系讲佢粗俗，嗱听讲佢就系啊，系好捻好睇啊！如果唔用脑嘅话，真嗱呢个真系唔用脑，完全剧情冇剧情可言嘅，纯粹打片，但系佢已经讲到哇上天下地，我心谂未几上天下地啫。咪对 Walk Johnson 嗰啲乜嘢，即系佢只系够暴力啫嘛，完全剧情系完全勾咁嚟嘅。但你唔好理，成班啲美漫 fans 系而家真系潮吹咁样，包成地都系湿淋淋，系唔系知我嗱系咪真系点我就唔知啊。但我嗱我话讲声明啊，我冇话过佢两个唔掂噶，可能佢两个真系好拉掂噶。但系就暂时嚟讲，系佢两个系咪真可以救到？唔知似乜嘅 DC Superhero 电影系冇人知嘅。啊，补充下，亨利卡维尔就宣布第四季就唔做猎魔士啦。咁原因大家都估紧会就应该会翻去华纳度拍超人，因为佢已经答应咗华纳会重新，因为华纳已经讲明噶会重开超人亨利卡维尔版本嘅企划。咁就依单嘢就系、是、令到成班休湿晒啊。总之就而家成个美漫界啊，美漫厨界。就欢天喜地，因为佢俾 Marvel 咧嗰种完全唔放佢在眼内嘅态度，已经系激到爆血管。咁难得有个重视美漫 fans 嘅制作人出嚟，佢当然开心啦。虽然我觉得睇定啲先，唔好咁咗开心住。我对华纳呢间公司冇好质疑嘅。 咁大致上依單即係大致上咁樣啦，依單嘢。 咁鬼佬嘅都依然係鬼佬消失，而套戲我原本以為會有排拖嘅，結果係突然間火速唔可以叫完結啦嚇，但係叫做告一段落啦，就係、是我哋一路講咗好耐㗎啦，馬斯克就收購 Twitter 嘅事件。原本就话，我、哦、原本就要对簿公堂啊，又要买唔买啊，咁样咁，老本来谂住就系、是、咁，你最少等佢开庭啦，又话11月先开庭啊嘛，定12月先开庭啊嘛，咁结果就而家佢就话我收购完咗啦。 佢仲要拍条片，讲佢攞阿马斯克拍条片，我攞住个洗手盆走去Twitter总部，咁咧入到Twitter总部第一件事，当方丈大人好小气啊嘛，咁你第一件事当日炒人啦，一炒就炒啊三个高层 CEO 全部 Q 炒晒。 首先呢个我觉得算是兑现承诺嚟嘅啫。佢神捻早话要收购的时候就已经讲过呢句噶啦，话要炒佢啲高层噶啦。即系呢个系佢未买的时候话要买嗰阵时已经讲咗噶啦，实要炒嘅，炒几多嘅啫。 咁咧之前传闻啊就话要炒75% 嘅人，咁阿马斯克就话放心唔会75%，但系已经流传紧就系马斯克会11月1号炒人啦，趁住唔炒希望补少啲钱，炒得几多就几多。75% 离谱啲嘢，我谂炒三成都冇问题。 个原因就系因为咧，佢话佢其实 Twitter 系作为一间科技公司咧，其实佢请嘅人好少嘅。佢主要好等有好多基层员工系咩人嚟嘅咧？就系嗰啲审啲 tweet 违规啊嗰啲人。咁啊，佢但系佢之前啊，或者佢最有意见嗰部分啊，咪就系佢做审查嗰啲嘢噶嘛。咁佢所以佢完成咗收购之后，佢第一句就系呢个雀仔自由咗啦。佢 补充下。Donald Trump 嗰个 Twitter 仲未开翻嘅，虽然我觉得Donald Trump 话咗明你唔系咪开咯，屌！ 佢话佢会第一时间开嘅，咁啊，我唔知佢第一时间递咗去边啦，咁可能仲要唔知要搞啲咩过程先得啦，因为主力要话要 ban 啊 Donald Trump 嗰条友仔就俾人拆捻咗噶啦，因为欧盟嗰边就喺度讲，嗱你冇理你冇乱嚟啊你。即系你都依然系要守我哋规矩先可以继续做嘢噶，你唔好以为你想点啊点啊。即系因为有时啲平台啊，唔一定系佢想审查你嘅，有时系受法规所影响，有部分要审查嘅。咁但系法规系写成点啦？具体执行系点样执咧，系两回事嚟噶嘛，大家都知噶啦。咁啊，佢而家就摆明就我唔知佢到底系想话我喺你嘅法规之下最大程度嘅唔做审查，但系佢真系捻系唔想做审查。啱啱讲75%点样嚟嘅咧，就是、因为大部分呢啲员工系占嗰个公司入边好捻大部分。虽然佢占嘅公司支出就唔算好多嘅，因为佢哋全部都系基层员工嚟嘅。咁啊，所以佢点解话会可能会炒75%人？其实佢75%咁样嚟嘅。而我所估计嘅嗱，当年都可以叫当年噶啦，都几耐之前嗰阵时啊收购案嗰阵时，我已经讲紧噶啦，佢系要收购嘅，只不过佢系要你公开咗啲资料咁解啫，所以先闹上法庭，佢系要收嘅。嗱，我冇呃你啦，风水佬呃你10年8年，我冇讲错啦，佢系会收啦，而且系作价系冇喐过啦，所以我觉得佢系想最大程度咁赚佢。你有两个好处啊，第一就系、是、所谓言论自由嘅绝对言论自由道德高地啦，佢当初都咁样，所以先话要收噶嘛。第二，你斩咗咁多人之后咧，个支出就会大幅下降。原本咧 ，Twitter 就已经系赚钱同唔赚钱之间嘅啦。即系咁，如果你可以大幅削减咗佢人工支出嘅话咧，咁佢应该就会转亏为盈嘅。作为一个商人咧，佢呢个系打呢两个主意嘅。咁啊，后屘咩呢个WeChat 化嗰啲咁嘅嘢咧，就听住先啦。你知佢好捻中意吹。佢嗱先讲，佢系冇错，系有几次系去，应该系有好出名嘅例子。将一啲天马行空嘅事变成现实，但系佢亦都有更加多嘅例子，吹完之后冇件事嘅，即系 吓样样都有，唔系男人吹水，如果样样都行嘅话，都几多条 J 都唔够到 啊！不过而家第一个就首先会大家担心嘅地方咧、就是，就系咁佢炒咗个 CEO 嘛，咁大家要揾翻个新嘅啦，个新 CEO 咧中国人嚟嘅，佢龟派嚟嘅。咁会唔会再重现呢个 Facebook 大中华区啲事件呢？ 唔知 我哋之前个专题都提过啦，佢因为咩 Facebook 都唔知 Facebook 啊 ，Twitter 自己都有试过啦，搵到前解放军做大中华区主管啊嘛，最后屌到走噶嘛。我嗱呢新嗰条 CEO 我仲未查清楚，到底系乜料，净系知佢系中国人，系佢海归派啫。咁到底系咪嗰啲自由派啊？嗰啲我唔知道啊。咁啊，总之睇手着板啊，谂我已经稳定点样走后路噶啦，到底要放弃 Twitter 嗰阵时要用啲咩噶啦？ 放弃冇用噶，呢样嘥啦。 咁啊，跟住就又系都系 Twitter 嘅小息息嚟嘅。 阿宝好，阿宝好好忙，真系，即系呢啲嘢真系未到年经啊，但系真系三五不时跳出嚟嘅，就系、是、今次嘅对象系呢个 IMA Medium Life 嗰边嘅官方账号，又系死喺同一样嘢度。啲官方账号将佢成立日子设定出生日期，然后俾人 ban 咗 account， 因为 Twitter 系唔俾13岁以下嘅人用嘅，即系但系佢咧，佢嘅做法咧就系佢俾你宣称自己唔够13岁，但系你一旦你咁样揿嘅话，佢就会 ban 咗你 account。即系呢间嘢我最少听过四五次 ，ACG 相关听过四五次噶啦。咁啊，正常嚟讲咧，你只要同个官方解释翻，喂，大佬，呢个系我商业 account 嚟嘅，我需要呢个日期咧系指我间我动嘢嘅开场日，就唔系话真系有边个人嘅生日嚟嘅，因为咧就算系官方 account 咧，都唔一定系商业 account 嚟嘅。商业 account 呢件事咧，其实好后期先有嘅，即系最近期先出现，真系 for 你商业机构用嘅 account 嚟嘅。咁好多人开嗰阵时咧，其实喺 Twitter 眼中咧，你系都系一个人嚟嘅啫。咁啊，所以就经常会出现咁嘅状况，真系听过四五次啦，最少我都报咗三四次啊，最少咁样啦。咁啊，呢一刻录音呢一刻仲未开翻嘅，咁啊，我估都系误会嚟嘅啫，我再解释下，应该会开翻噶啦，咁样咯。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 精神阿根廷人的灾难 系啦， 就呢个 Steam 咧就有唔同地区有唔同定价啦吓。先讲我哋香港都系其中一个濑嘢嘅地方啦。咁咧佢就而家就係積極咁將個，因為唔同地區佢個定價咧又唔係純粹計匯率嘅，咁就會計埋當地物價之如此類，總之佢有個自己內部嘅建議數字啦。咁啊而家就公開咗，直情就整咗個工具俾你。其實呢方面同 Apple 有啲似，但係唔一樣。Apple 係強制嘅，你只能 set 一個定價，其實一個價格就係美金定價嘅。咁T1、T2、T3 啦，其實就對應住一蚊、兩蚊、三蚊美金啦。咁其他地方咧就用佢自己嘅一個佢自己獨特一套嘅計法啦，雖然同匯率有少少接近嘅，但係Steam 都係類似嘅，但係佢就唔係強制，佢係俾你聽有個指引就話，哦，如果你隻 game 賣三蚊美金嘅，咁啊，如果你賣日元咧，就而家咧就應該要賣翻四百幾啦，咁樣即係咁樣，佢會咁樣嘅建議售價，而一般尤其是細公司嘅話咧。就懶得再去對針對唔同地區做定價啦，就會根據個建議定價嘅。而佢而家就出咗公開嘅工具咁樣，俾啲獨立製作者。因為大公司咧，其實大公司通常有自己嘅定價嘅，自己定價策略嘅。咁啊，即係你等於光榮嗰啲貼啲定價，大家明噶啦嚇。咁所以咧，如果你按照佢個建議嘅話咧，有好多地區，尤其是嗰啲點解咁多精神阿根廷人咧？我再提一提啊，第一次我哋上次都提过，新闻都提过嘅。Steam 入边嘅阿根廷嘅户口数目多过阿根廷人口， 几好啊！ 即系大家明白发生咩事啦？阿根廷嘅人啊，系所有阿根廷嘅人加埋都唔够 Steam 上面阿根廷区嘅账号嘅数目咁多啊！即系咁啊，如果你跟我嘅话，就会喺阿根廷嗰边会暴涨几倍。咁啊，虽然先讲阿根廷嘅情况就係咁样啦，咁土耳其另一回事，因为土耳其呢冇通少少国际知识啦，大家唔知大家知唔知土耳其呢一两年恶性通货膨胀係已经系足以定义咗恶性通货膨胀㗎啦，係非常之恐怖，所以佢个币值係不断咁贬值，即又未到当年津巴布韦咁大镬嘅，咁但係都几严重嘅通胀嚟㗎，所以你佢个定价会不断咁改变，我唔知 Apple 嗰边点搞啊，总之就係佢而家因为咁样嘅改变，而最一路最撚奇怪啦，上次 PS 嗰阵时我已经讲过一次啦，今次又再讲一次，咁关我哋撚事，关我哋香港撚事啊，大佬，我哋挂同美金挂钩㗎喎，你以美金为主导嘅定价 ,Steam 呢个都系㗎，以美金为主导嘅定价唔应该喺香港会喐㗎喎，我哋系固定㗎喎、哦。咁啊其实实际上系乜嘢呢，香港由中高价区应该系中价区比较高位上再高价区。直接上再高价区。以之前系第一世界都系欧洲啊美国啊嗰啲先系高价区嘅。咁佢而家香港都上咗高价区度。因为我而家呢期就留意得好多啦，就系、是、英国的定价同香港定价差好远嘅。可以差六成嘅。因为应该系话香港嘅定价系英国嘅六成啦，甚至四成我都见过。因为香港是中价区嚟嘅，咁佢而家就将香港调咗去高价区，所以咧就好多价钱，香港买 game 全部贵晒，咁啊唔系全部嘅，但系只要跟建议嘅咧，就可能都会贵咗，咁就冇办法噶啦呢啲嘢，咁啊唔知 补充一下跟进消息啦，喺 自从上个礼拜日本政府高调介入之后，日元而家 keep 住喺大约系147至148之间。 嗯， 已经是叫好稳定了，即是稳定了，不是好稳定，叫做起码不会再出现之前五日的梁兄吓到你吓到赖尿的程度，至少要稳定翻。 嗱，呢个其实亦都系一系 Steam 因应呢个国际汇率咧，之前一段好长嘅时间其实都是相对稳定的嘛，但系呢一年真系呢一年啫，个国际个汇率波动得好紧要，主要是美元加息的原因啦。咁啊，搞到國際匯率嚇，搞到 美國加息啦，俄烏戰爭結束啦， 嚇，搞到個匯率好波動，咁佢就出咗個工具就係即時去改嘅，即係又睇落去有啲似嗰啲匯率圖嘅，雖然個定價仲有少少會考慮翻當地物價嗰啲因素嘅，咁啊，但係就比當初個考慮就個因素就少咗啲，咁啊會多咗個不斷咁變化嘅數，咁啊香港啊最撚無辜啦，次你因為匯率而調整，我都係即係嗰句。是不应该喐到香港和澳门的地汇率的、哦。香港是联系汇率，澳门就挂香港的，所以都算是联系汇率。咁点解会如果你说你是跟日元的 ,OK, 冇得讲咁就实在喐㗎。但是如果你跟美金的话，香港是不应该喐㗎嘛。我再叫多次，唉，真是冇㗎，真是冇计，即係咁好啦。咁鬼佬 game 啊，咁就承接返上个礼拜佢我哋係专题讲㗎，我记得係。专题讲嘅后续咯，所以专题应该要出先好多嘅，咁就比较靓三个配音嘅待遇事件啦吓，咁啊， 有新消息就系当事人咧希娜咧就出嚟就讲咗啦，系咁佢系即系佢大语气啊，咁佢当初咁啊开咗15,000蚊美元嘅价俾我，但系诸如此类卡卡巨浪嗰啲啦，即系总之就系、是。直接结论就是他认了白宫他不是4000元是15000元。咁一讲了一认了之后就大家就 OK, 冇嘢啦，开收工啦嗰隻啦。 屌其实即係我哋专题嗰个进度嗰一次仲未出呢个嘢啦，但都已经知系咩事㗎啦，就有人讲大话咋嘛。即係最少有选择性误导啦，即係事实但唔系事实之全部啦。即係我收得4000元咋。 一当一退讲咗大家装嘅时候之后佢讲咩又话咩我将钱赚咗钱捐咗出去啊诸如此类咁嘅嘢呢。就已经冇，你就已经冇人理啦，就系、是、因为你讲大话。即系你当一个最重要嘅关键上面，你俾人你有一个讲大话真实嘅形象嘅话咧，你讲乜嘢都冇人会睬你嘅。 系咪即系船长嗰单嘢咁样咯？你重要性遗漏咁样冇得讲噶啦。咁啊，其实只系系啦，我之前已经结咗案啦，而家就结咗次案，你连自己本人都决定唔翻案了。 系啦， 你本人都承认咗啦，系咁样咯。 好啦，跟住咧就轮到啲电脑新闻啦。首先唔讲4090嘢住，讲另一单先。 思琪就俾商务美国嘅商务部警告，咁就关呢个华为嘅禁令事嘅。咁就因为佢俾供应零件俾华为入边，咁啊理论上咧，任何厂要向华为销，任何美国嘅厂啦，要向华为卖嘢嘅话咧，都要得到商务部许可先可以嘅，咁但系今次咧就冇，咁就佢话系知识产权技术及产品，我唔知具体系啲乜嘢啦，咁总之思琪都系 hard disk 嗰类噶啦，估计都系，咁 啊，梗系啦，佢得呢样嘢，佢买呢样嘢噶嘛， 佢有半导体部门嘅，总之佢就今次系警告啫，咁啊再如果佢无视警告嘅话，就会俾人罚，咁啊其实。佢应该系忘记咗有呢回事啩，即系我断估佢唔会咁无聊，为咗个少少钱走去卖嘢俾中国噶啦。即系尤其是而家美国佢用出到嗰一招，新闻我哋新闻台就因为同 ACC 关系唔大啊。佢而家出到系要你要落定要工作，你系美国公民或者应该你有美国绿卡都好咯，绿卡先系永久定居啊，未系公民噶。你只要系美国人，你就唔可以喺中国公司去做，去嗰啲高科技公司度做嘢。结果大部分人都是选择要绿卡辞职。之前那个我唔记得边档嘢 ,iPhone 个长江储存是啦。就是 iPhone 是有啲 RAM 是话今次14开始用长江储存㗎嘛。我睇佢都系唔使再用㗎啦。都系稳定其他啦。虽然佢只不过系一个好微不足道嘅其中一个供应商嚟嘅啫。佢储存系 Samsung 有几间嘢都有㗎。咁啊，長江儲存只係其中一間咁解啫，咁佢而家咪唔用咯，冇嘢噶。即係咁而家，如果唔係好似司機咁樣咯，賴啲人問啦，戇鳩嘅嘢真係咁啊。 好啦，跟住呢個唔重要嘅，最重要就係4090着火事件。 主要係4090啦，理論上啦，因為理論上日後如果呢個標準啊。 去延伸落去咧，系可能会向下延伸到去嘅比较低阶少少嘅 display 嘅。总之就 简讲咩先，就系4090个十二编辑诶电源插头着着火， 即系四系新推出 PCIe 5.0嘅十二编电源插头，因为佢用电越来越多咧。其实因为4090同3090用嘅电系一样咁多嘅，所以理论上3090都可以用呢个头嘅。如果有人要想做嘅话，咁但系烧咗咁多次之后，应该冇人够胆做噶啦。就甚至可能后边4090其他非公版咧，可能都会避开咁样做，因为而家系两个八篇啊嘛。你系老老实实两个八篇真系好麻烦嘅，呢个系事实嚟嘅，成排嘢同个底板个插头咁样。 但系安全啊嘛，分 啊！但系而家就为咗话要想缩细少少，但系咁啊。将佢缩到十二篇，咁啊头少咗，条线又幼咗， 就濑嘢。 咁啊，然后就密集咗，咁啊，结果咧就系你只要屈过佢，你只要因为呢个关个电嗰、那个叫咩原理我唔记得咗，就系、是、总之就系你电流经过的时候咧，你弯曲咗佢咧，其实系会有电阻会提、那个提会有提高咗嘅，电阻提高咗嘅话咧，佢就会输出更多嘅电流去供应足够嘅电啦。咁都唔紧要嘅，其实。最多系食电少少嘅啫，最大范围就系咧电咗消耗咗嘅部分咧，就会变成热量。而个热量因为呢嚿嘢食四百几瓦电啊嘛，咁喺条咁有嘅线入边怼四百几瓦嘅电俾佢，结果就系个净系个电咗所电咗产生嘅热量就已经足够烧咗个胶头，因为嗰啲头啊嗰啲系胶嚟啊嘛。 即系我咁讲就系、是。有啲嘢如果人就做，如果咁容易做咗，就做咗啦。但系分开两个篇，应该就系分开两篇就有人又最麻烦啊嘛呢样嘢。 啊，唔系咁，其实两个篇咧就咁样，明嘅由四篇变六篇，六篇变八篇，八篇叫六加六，六加六变六加八，咪嘅系啦，再变八加八，系不断咁扩充嘅。咁亦都系唔想改过原本你电源嘅供应嗰个嘢嘅。本来谂住一路嚟啊解决咗佢嘅，咁结果咧就系产生咗新嘅问题出嚟。咁啊，老老实实，你咪二十篇咪二十篇咯，好似底板咁插落去，又唔使死嘅，系咪先？即系咁啊，所以就可能会影响到少少嘢啦。不过我谂大部分人都应该暂时买唔起4090嘅。咁啊，濑嘢嗰啲，所以点解咧？大部分人咧都系喜闻乐见嘅，就系幸灾乐祸，即系有啲真系富贵二人贫啦吓。你睇下，你啲友仔咁捻有钱买4090啊啦，哈哈，抵捻你死啦！我成日我都有少少咁嘅心态存在嘅，即系咁你咪换翻八加八咯，八加八唔掂咪八加八咯，三个八篇够啦啩，咁样咯。 佢对用咩嘅人讲唔关事，继续唔关事。 哦，咁啦。 好啦，今日就系索尼啦。 系啊，咁啊 ，Sony 嗰边咧就传闻佢想收购呢个 CD Projekt Red。即系呢、這个无私或同埋呢个西伯喷2077嘅制作公司啦，咁啊，其实老老实实以我嘅大家嘅经验嚟讲咧，你咁样传出嚟，传咁捻耐都唔成事的话咧，就应该系倾唔成噶啦，甚至会因为公开咗而倾得成，一边倾唔成。呢、这个我哋讲了好多次噶啦。 通常呢类嘢咧，一系一公开，通常就即咩？一系已经系买咗噶啦， 见光死噶啦。要么就系成事， 要么就已经决定咗，一开就系唔可成事啦。 就系成事见家长，要么就系见光死。即系咁多年嘅经验都系咁啊！你当年 Sega 系咁，即系呢啲咁嘅情况一定系噶啦。你噏一出嚟就好多时就要么就成咗事，或者系即将成事啦。如果呢个月之内都唔成事嘅话咧，就应该系见光死咗噶啦。而 CD Projekt Red 一个好得意嘅嘢，之前咪话无私一次个推咗好捻多嘢出嚟嘅，第一日就估会唔会系因为Sony 想收购佢，而 CD Projekt Red 其实都有被收购嘅，不过价钱未倾得埋单，咁佢而家咧就出多几个 project 嗰啲嘢，即系咁嘅情况下咧，一般嚟讲咧就会提高咗间游戏公司嘅股价嘅。即係因為佢會股價嘅其中一部分就係佢未來盈利能力啊嘛，未來盈利能力點睇啊？就係、是、其中一部分就係你現有嘅已經有手喺手上嘅開發案，咁嗰啲開發案預計將來可能為公司帶來幾多收益？係啊，啲計數佬啲商業佬係咁樣計數嘅啫嘛，咁所以佢想提高一次訂嗰幾多個出嚟，咁到時你要收購嗰陣時候，你估值要估高啲，咁我收購嗰陣時候就要可能要俾多少少，即係有人係咁樣分析嘅，咁我啊覺得有點而牽強。即系因为呢家嘢到底赚钱唔赚钱，其实 Sony 心里有数啦。你估值，你啲经济佬点样估值，佢自己计嘅啫。但系我哋但系游戏公司自己有心里拎一盘数啊嘛，又可能你个公司唔系咁值钱，但系佢有个战略价值，佢都可能会俾得肯俾高啲。所以游戏公司嘅估值 係佔佢收購嗰個比重其實好低嘅，所以呢個我覺得係煲水係多，而且有好有可能見光死咁樣咯。 好啦，嗱，講咁我哋講下一單又比較煲水嘅。 咁下一個咧都係跟進嚟嘅台灣相關嘅消息啦。其實之前都提過幾次噶啦，阿 Vitoba 阿總長會去台灣啊嘛。咁然後咧就即係做戲都冇咁巧，佢一嚟台灣就即刻確診啦。雖然我有理由相信其實係佢嚟之前呢就已經賴咗招㗎啦，你知日本其實而家依然係大家都傳係咁傳啦，但係佢嚟到又冇病冇痛冇性咁樣，咁咪照過嚟啦，因為而家好似去台灣好似係唔使咩㗎啦嘛，我唔係話肯定呀，咁但係你要落地要都係要檢疫㗎嘛，即係佢只係唔使陰性證明㗎嘛，落地檢疫㗎嘛，但係落地檢疫嗰下就賴咗嘢啦，所以呢未听到佢落到地步嘅消息，就听到确诊嘅消息。结果佢本来见面会啊嘛，咁啊变成就系喺台湾搞啊线上见面会， 即系搞嘢。 你特登嚟台湾，但系搞线上见面会，即系都几无奈，但系冇办法，因为目前台湾嘅政策依然系你 规矩系咁样，你唔好讲。 你拿嘢俾佢知道嘅话，即系你唔知道就冇办法啦吓，俾佢知道嘅，佢都系要你嘅隔离嘅。咁因為佢喺日本，唔係佢喺台灣係冇屋企啊嘛，咁佢冇得家居隔離啊嘛，咁啊喺檢疫酒店隔離。 酒店咯。 啊，咁啊喺入邊，跟住佢話：我而家呢幾日咧，即過住我坐喺屋企，雖然嗰個係防疫酒店啦，匿喺屋企度，然後就有人送嘢食上嚟啊嘅日子，呢個咁嘅家居日子都幾好幾舒服。因为大家知道台湾是很喜欢送嘢食给人的嘛。咁啊，来到之后，佢而家变成咧就系日日就睇住佢食呢样食嗰样食呢样食嗰样，即系呢个台湾美食开箱大会咁样。即系咁大会，即系佢多咗搞嗰、那个，我唔记得个制作单位叫乜嘢啦。都其实讲咗嘅，到佢隔离完之后咧，会补办一次实体嘅，即系佢会搞一次线上，搞一次实体。咁然后佢有另一个出镬咧，就系个人卡住咗。佢啲貨都卡住咗，咁佢哋搞 event 通常會搞啲紀念精品啊嗰啲嘢噶嘛，唔知點解，唔知邊個天才諗出嚟嘅，喺日本做寄過嚟台灣，然後俾台灣卡鳩住咗。即係先頭我哋講遊遊卡嗰陣時，個遊遊卡本地做係俾人卡鳩住佢，嗰啲精品喺日本做嘅，日本做嘅就俾海關卡鳩住咗。呢個中華民國你係咪同總長有咩過節啦？ 唔知啦，呢樣嘢真係 即係乜鳩都卡鳩佢，就算這麼回事啊，睇一睇都幾戇居嘅咁啊，另一单都系专系台湾日本相关嘅消息啦。咁就呢、這个死亡爱丽丝嘅中文版 收皮啦。 正确日文版至原版系冇事嘅，而家系繁体中文版就收皮。咁啊，正常收皮咧就唔会讲太多嘢，都唔会太关注，甚至我中文版收皮都唔会太提嘅。虽然佢只系呢、這个死亡科技又多咗一个，又多一刀刀下唐文，之前提过噶啦，唔紧要，唔重要噶。其实如果纯粹咁样咧，我提都唔会提噶。但系佢个收尾结局。真系算系好罕见地相当地有心，咁应该唔关小人科技事。嗱，唔系我黑佢小人科技啊，系肯咁样做嘅，绝对系日本原创嘅意思先可以做得到嘅。佢会做一个台版或者繁体中版版嘅专属结局，因为佢提早完结啊嘛，日版嘅主线仲在行紧啊嘛，佢会为台版做一个属于佢嘅结局。而呢个都算系有心啦，咁啊，我觉得最妙嘅部分后边，佢系话佢会出。佢嘅最终章，咁最终章去到第十节就你只能用主角嘅装，咁啊理论上，但系佢系个难度好高嘅，即是话你唔会拘泥于你之前有冇抽到边个啊，有冇嗰啲人权啊嗰啲嘢，全部唔理啦，净系睇你主角本身嘅能力。打得过的话，咁你就会见到最终个结局啦，台湾特别版嘅结局。睇完故事之后，会强制登出，从此你唔再登入到只 game， 即使佢仲未收 game。即系点讲啊？作为一只 online game 嘅完结，我觉得都算系几美满嘅完结嚟啊！尤其是考虑到佢喺台版嚟讲，算系腰斩嚟讲啦，甚至算系一个超负责任预期嘅嘢啦。 好系有良心咯，叫做。 而且即系点讲啊？可即系同个故事步调啊，或者系个只 game 嘅性质好配合嘅，只 game 本身就系咁样，就系咁率性噶啦。其实即系佢入呢个只 game 相关就唔讲太多啦。咁总之佢就系会出有个咁样安排，几特别嘅，所以攞出嚟讲一讲啦。好啦，系啦，咁啊跟住咁啊轮到北方邻国啦，都好耐冇提到佢哋啦。 近年好静嘅。 首先就一单煲水嘅，先讲单煲水嘅先啦。 但系真系未知噶，系真系假 吓、啊？但系大家知道， 虽然比较流，虽然睇比较流，但系 对于中国嚟讲，咩都可以发生嘅。 即系而家嘅中国真系佢讲乜，即系佢讲乜，我都只能话我冇办法排除佢嘅可能性。就乜嘢咧？就有传，即系我啲同行就传出嚟就话，游戏唔可以出现亚人，即系亚人包括啲咩猫耳娘啊、啲兽耳啊、精灵啊嗰啲，全部都唔可以，甚至系人着个猫耳发箍，即系摆明系个人，但系戴个猫耳都唔得。即系咁样讲啦，我唔知佢当局分唔清到底系人 cosplay 啊，定系我唔捻想逢你翻个一刀切，定系点样？定系其实都系吹，定系成件事都系吹水啦。而呢件事咧，就如果比着几年前同我讲，我会话我煲水啫，冇讲冇信叫多啦。而家就系我都认为系煲水嘅，所以啱啱可以一句第一讲讲煲水啦。但系而家中国，你真系唔知佢此时发生咩事啊？咁另一个佐证系乜嘢咧？呢个就事实嚟嘅。咁就係一隻韓國都幾流行嘅，唔係咁講，曾經流行過，但係而家仲行緊嘅經典遊戲 DNF， 地下城與勇士啦嚇。咁啊，啱啱改大改版呢隻 game 好罕有地喺中國都好流行嘅，咁就有大改版，幾乎將所有嘅英文鏟曬。啱啱佢原名係 DNF 啊嘛，佢個 logo 都係寫到 DNF 噶，要改成變咗做中文地下城與勇士。好，呢、這个都正常嘅，嗰啲咩 HP 啊，嗰啲全捻部真系变捻晒中文啊！我唔记得两年前左右啦，攞个出嚟讲噶，大家笑一笑，一笑自知噶。即系你点样可能全捻到变晒中文啊？嗰啲生命值点算啊？乜乜嗰啲，佢真系同你咁样做。 嗯、 我唔知当局系受，唔知嗰间公司系自愿啦、啊，定系乜嘢？但系我觉得佢唔系受到一定嘅压力的话咧，系唔可能会搞咁大样嘅嘢嘅。而且啲所有涉及宗教符号嘅嘢。呢、这个我之前都讲过啦，呢、这个就好正常嘅。当年 NTZ 嘅简体中文版都有咁样出现过啦，魔法风云会啊，啲咩魔法图案啊、宗教图案全部俾人改晒。咁亦都包括咗有啲比较裸露少少嘅角色。咁啊，但系老老实实讲啊，啲全呢只 DNF 又可以有几裸露啊？屌那声全年龄 game 嚟噶，即系露大腿啊，最多都系咁嘅程度嘅啫，都要改。咁啊，其他我唔知道，但系呢次呢件嘢喺两年前左右。以为是煲水的嘢，真系发生咗。所以就似啱啱讲嗰集唔俾亚人啊嗰啲嘢啊，仲有佢入边咧，其实一个好得意嘅嘢咧，就系要有跌死嘅机制。如果你会俾人跌俾佢跌嘅话，其实我搞唔清到底系一定要有跌死嘅机制定系唔准跌死啊？但系应该系前者。佢话点解咧？就系话因为中国出现过几次啲细路模仿入边 game， 我哋都提过迷你世界嗰阵时新闻应该有提过啊。就是有人话，我喺迷你世界入边跌都唔会跌死啊，所以我喺街度边，我嗰边攞边度跳咯，跳落去都唔会有事。咁好似三楼定四楼跳咗落去，结果就重伤嘅。 冇所谓啊。 即系我记得我哋系提过啊，新闻都系提过啊。咁啊，所以佢而家就要讲咧，就系所有游戏一定要跌得死嘅。咁啊，咁，即系咁乜嘢都要跟到现实嘅话就 OK 啦。咁你亚人啊嗰啲嘢都系啦吓，你都系跟现实嗰啲嘢。咁就所以就都，如果系事实都几惨烈下噶，即系个感觉就，但系好奇怪啊嘛。但是在中国就 never say never 啦，什么都不奇怪。好啦，咁啊，最后就攞我哋老朋友元神出嚟讲一讲，即系实在太戇鳩，所以出嚟讲两句嘅啫。咁啊，元神就搞四次音乐会。首先咧，要讲抛开其他一切嘅偏见，元神嘅音乐咧，其实系都几出色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佢搞呢个线上音乐会啦，咁好正常啫。咁啊，尤其是中国咁大，咁你都唔系下下搞到实体噶啦。而家咁啊，成日呢头都仲接咗封城。咁啊，假線上音樂會好正常啫。咁但系咧，啲片咁你線上會有片噶嘛？咁啲片就有陣時見到，先生，你個線上音樂會咧冇上線喎、啊，唔係話佢冇播出啊，你個電子琴咧冇駁線啊，即係咪嘴唔使咪到咁啊，你啲歌聲要咪嘴都大家都成日聽到啦、 嗯， 你連電子琴都要咪琴啊，你嚿嘢冇駁線咧，肯定冇電啦、啊。咁啊，而且你冇駁線冇輸出音源，邊度嚟彈出嚟啊？即係嗰嚿嘢。咁样穿崩穿成咁样就真系有啲难睇啦吓，咁样咁啊攞出嚟讲一讲嘅，睇一提咁解嘅啫，其实笑一笑啦吓，咁啊冇乜嘢，其实即系线上音乐会不在线咁解，即系咁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就即系终于有翻啲大陆新闻，咁样睇一睇啦。 咁我啲其他新闻就仲有嘢嘅，咁不过独立专题讲嗰篇。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